鲜艳的雪莲，风中摇曳你给的美，而你只是轻轻的一个吻，结束我对你的眷恋。 仰望满天飞雪的苍天，挥舍我那伤心的泪，洁白的花瓣随风飘散，曾经的美只能回味。 今生只愿做一回你的雪莲，为你绽放最美的花蕾，在每一次冰雪飘零，等候与你来世相见。 生只愿做一回你的雪莲，为你绽放最美的花蕾，在每一次花谢花飞，飘着一人的幽香。是一朵千年的雪莲，静静地望着远方。 你说好了花开时你会出现，我痴痴等待望眼欲穿。今生只愿做一回你的雪莲，为你绽放最美的花蕾，在每一次 回你的雪莲，为你绽放最美的花蕾，在每一次花谢花飞，飘着一人的幽香。 今生只愿做一回你的雪莲，为你绽放最美的花蕾， 在每一次冰雪飘零，等候与你来世相见。今生只愿做一回你的雪莲，为你绽放最美的花蕾，在每一次花谢花飞，飘着一人的幽香。飘着一人的幽香。